诉诸 婉转呼唤似杜鹃啼鸣，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长安大戏院节目，我是周杰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，请您继续收听北京京剧院一团演出的《穆桂英挂帅》。在剧中，王蓉蓉扮演穆桂英，杜振杰扮演寇准，张大环扮演佘太君，韩聚明扮演王强，包飞扮演杨宗保，朱红扮演杨金花，王金忠扮演杨文广，李健扮演宋王。 还拉开了我祖父的那张500担的铁台供呢。 哎呀，哎呀，女儿我还设了个金钱落地呢。嗯，果然不愧我养门之后。 哼，那狗子王伦见我姐弟二人武艺高强，是他心中不服，与我比武较量，被我这一刀 怎么样啊， 我就把他给劈死了。 奴才命儿前去探听消息，哪个叫你前去惹祸？你刀劈王伦，那王强老子岂肯与儿干休？ 妈呀，您先别着急，那王强老贼说来着，就场比武，杀生是无罪的。 嗯， 好不。不知轻重的小冤家。 万岁见我姐弟二人武艺高强，本该挂我为帅，怎奈我年纪幼小不能领兵，万岁命母亲挂帅出征呢。妈呀，您呐就接印报。本来就不错嘛。 今天来为娘有话对你演讲。 哎， 今天来好奴才 Bye. 上啊，公私枉伦，平日作恶多端，欺压良民，扯等人批了就批了。快快与你兄弟送绑。 是。孙喜欢有话禀告太君。 你讲啊。 这奴才批死王伦，夺来帅印，那宋王还要孙喜领兵出阵，故而绑足上殿交换帅印。 哦 是帅印今在何处？ 只顾 快快拿来我看。 是。 孙媳妇，朝廷既然命你挂帅持政，这交还帅印是万万不可。文广金 矿， 你二人速速去至教场，催鼓举将，候你母持政，快去快去。 分。三王造反来犯禁，杨家不是好活人，跪地不求家恩重，但愿奉 亲自与你催鼓。

Yeah!

我倒批了王伦，那帅印不就归了别人了吗？ 小小年纪休要夸口，你母真令甚严，少时你要小心伺候。 我知道了。 远远望见旌旗招展，想是你舞到教场阅兵来了，随为父一同前来。 是。 金花文官呢？ 金花文官参见口述祖父。 参见叔祖父。 罢了罢了罢了。宗保贤侄，人到杨家，管持英雄豪气，今日一见，果然话不虚传。No， 你来看，文光小小年纪，他的英气不凡，你们杨家又吃了一碗糊浆啊！ 叔父夸奖啊！ 你父亲哪里知道？哪里小场比武，多亏文光刀劈万轮，夺下帅印，这才将国家的安危又托付忠良之手，满世是满朝文武，国国进步，就是身上也是喜之不尽呐！老贤侄，我看这文官的本领比你这个做老子的强得多啊！ 哼，万说是一个王伦，就是有个十个八个的，也不是我的对手啊！ 休道放肆！ 不，元帅，你不要看他年纪小啊，他的志气可不小啊！此番到了两军阵前，少不得要抢他个头功的。 不是我夸口，此番到了两军阵前，取那藩王的首级，犹如探囊取物的一般。 不要多口。 妈呀！您是爱信不信？ 不，而小小年纪口吃狂言，常言道骄兵必败，明日两军阵前岂不误没大事？军中有儿不捉，回家侍奉太君去吧。嘿， 妈呀，这回可就由不得您了，我乃万岁钦点的先行，难道说您的命君命还能大得过上命吗？ 大大 讲了又讲，与我儿夸吹唱何时来了？你倒是坐在那里，连个人情都不加，真正的岂有此理？ 老金子，你可以的老实了吧？ 必须同心协力，剿灭反暴。